今天是9月15号，是新宇轩厂家最后一次推荐699元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机会了，所以今天的活动我们不再强调海参涨价的原因，而是直击价格底线。 是的，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，厂家建议零售价1999元。本档活动中拨打进400071061108，最后一次享受699元单盒裸价的机会，最后一次享受订购两盒就送海参焖烧杯和驼毛贝的福利政策。如果您确定有用参需求的话，今天就是最后下手的机会了。热线是400071061108，400071061108。 家住丰台区的李女士说啊，真没想到这一次活动这么给力，订购两盒海参就送焖烧杯和5斤重的大被子，这要不是已经送到家里了，我都不敢相信。还有家住朝阳区的吴先生说啊，现在海参市场呢都在涨价，想到保证高品质的海参，涨点价格啊也是可以理解的，只是巧不巧刚好赶上中秋国庆了，那肯定是要多备一些海参呀。 确实啊，都说金九银十是购物旺季，各大商场都在打折促销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加实惠的福利政策。 是， 只是海参产量下降，成本价格提高，而现在我们做到的就是在今天把从未有过的海参福利提前带给大家。拨打400071061108，9月15号最后一批699元订购鲜芋仙海参的机会，让这个中秋国庆绝不多花冤枉钱。400071061108，400071061108。 是的，想想看，过了今天，从明天开始，6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就要涨到799元了。虽然每一盒呢只多花了100块钱，这对于长期吃海参的家庭而言也绝不是什么负担。可如果能少花点钱，那岂不是更好吗？打进400071061108，400071061108，花699元，不仅是可以订购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，而且呢，订购两盒就多送一只价值298元。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驼毛贝，鲜芋仙海参推荐4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优惠福利，错过今天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，所以抓紧时间来打进电话吧，400071061108，400071061108。 好，来继续看到手机尾号是1710的朋友订购了5套。 嗯， 他说呢，鲜芋仙海参吃了很久，不光是因为价格实惠，主要是口感和品质全家都说好，所以就算是鲜芋仙海参真的要涨价了，那也会继续订购的。 其实啊，不管是国内养殖的辽参还是国外进口的野生海参，今年的价格啊大涨是必然的，所以呢选择现在订购肯定是明智的。再说了，您现在拨打400071061108，400071061108，这一款鲜芋仙海参不光是自由生长的地中海野生海参，而且呢是符合国家一级品品质，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、海参素的含量都超级丰富，关键是啊海参精呢也很丰富。都知道这吃海参啊一定要有海参精，因为呢它是海参的神经系统，是由丰富的蛋白质和胶原蛋白组成的，被渔民们称为海龙丝，所以呢选择海参就选鲜芋仙。400071061108，400071061108。 没错，品质过硬，价格地道，这才是惠民的福利宗旨。现在起拨打400071061108，400071061108，原价3998元的两盒一级品野生海参，一共是400克，80多头，就像干木耳一样，一泡一发，非常简单。隔天吃一头，能吃上半年的时间。而本档活动中拨打进400071061108，最后一次享受1398元优惠价格的同时，还有焖烧杯和5斤重的驼毛贝免费赠送，抓紧时间拨打400071061108，400071061108。